第十九集，先知来信。近日，吉尔加丹对奈奥祖的访问日益频繁。起初，他只是出现在奈奥祖的梦中，像其他先祖们一样。他到来的时候，都是奈奥祖熟睡的夜晚。那种药剂使奈奥祖的身躯变得沉重的同时，也将他的意识向吉尔加丹的声音敞开。吉尔加丹会向他耳语，赞赏与祝贺他的胜利，以及为了兽人进一步胜利而制定的计划。奈奥祖此刻狂喜不已，血鹰送来的各个氏族的信件中的消息都使他狂热而喜悦。岁首氏族的酋长写道，我们遭遇了两名孤立无援的斥候，他们寡不敌众，解决他们再简单不过了。血环氏族自豪地向伟大的奈奥祖大人汇报，他们将完全服从奈奥祖的命令。另一封信件上写道，他们已经与潮卢氏族会合，可以派去对付那些德莱尼人的战士人数已经增加了一倍，并且明天将向雷神氏族派出信使，邀请雷神氏族也成为他们的盟友。 没错，你看到他们是如何因为一项正义的事业而团结起来了吗？从前这些氏族彼此遭遇的时候会互相挑战，而现在他们在共享知识与资源，万众一心，为了击败那个试图毁灭你们所有人的敌人而战斗。 啊，卢尔坎呢？ 卢尔坎将你引荐给我，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奈奥祖，你应当明白，他现在幸福而快乐，而且你自己亲眼看到了。我们不再需要他作为中介，因为现在我已经认可了你的能力，你将作为我在你的人民中的代言人。 如同先前一样，奈奥祖的内心再次充满欢乐，但这次略有不同。虽然吉尔加丹向他说了那些安慰与激励的话语，他却依然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的时候因为悲伤而隐隐作痛。他希望能够与罗尔坎交谈。奈奥祖不禁陷入了沉思。古尔丹走进来，向他深深鞠上一躬，递上一张羊皮纸，纸片因为沾满蓝色液体而变得僵硬。 这是什么？ 这是在一名从南边过来的德莱尼身上找到的。 一支狩猎队？ 单独的一名信使，没有携带武器，甚至连坐骑都没有，这个傻瓜是步行过来的。 这些蓝色的污渍应该是那个信使的血吧？啊，真是个可怜的家伙。但是什么驱使着他只身步行，两手空空地深入影月氏族领地的呢？ 大声念出来，伟大的奈奥祖，让我和你忠实的学徒都听一听。 是的，请让我听一听，老师。 德莱尼人的先知维伦向影月氏族的萨满奈奥祖致以问候。最近我的许多族人受到了来自兽人的攻击，我不明白其中缘由。 您的种族与我的种族已经和平共处，彼此相融了数代之久，而我们双方都从这种关系中获益良多。我们从未向任何一名兽人举起武器，而且曾经还救助了两名无意涉险的兽人少年的性命。我们只能假定其中存在着天大的误会，并且希望能与您交谈，以避免更多兽人和德莱尼人的生命以这种悲剧的方式逝去。我明白，那座你们称之为沃舒谷的山峰对你们的种族而言十分神圣，是你们睿智的先祖之魂的居所。 虽然那里对德莱尼而言也具有长久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尊重你们将之尊为圣地的想法，然而是时候让我们彼此认识到我们的共同点远多于我们的分歧了。我的人民将我称为先知，因为我偶尔被赐予智慧与对未来的洞察。我希望出色而和平地领导我的人民，我相信您和朱部落的酋长也有同样的愿望，让我们在那个对我们双方的种族都具有巨大意义的地方和平地会面吧。在五月的第三天，我和一小队德莱尼人将前往圣山的中心朝圣，我们将不会携带武器，我们希望您与其他任何愿意前来的人与我们同行。我们将进入充满魔法与力量的深处，一同向那个远比我们睿智的存在祈求智慧，以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以圣光与祝福的名义，祝您平安。 哈哈哈哈，真是傲慢呀、啊！巫主，伟大的吉尔加丹，这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他们的领袖会像一头待宰的猎蹄牛仔一样手无寸铁地过来，愚蠢地以为我们还对他的邪恶阴谋一无所知。哼，他还想亵渎我书骨，在他那肮脏的蓝蹄子踏上我们的圣山山脚之前，我们就会干掉他。 你的学徒所说实属睿智，奈奥族他的话很令我满意。 那些德莱尼人十分危险，但我们不像戈隆那样会杀死手无寸铁的敌人。 我们刚刚杀了那名信使，他可是手无寸铁，甚至连坐骑都没有， 所以我很后悔。你们应该抓住他，立即把他带到我面前来，而不是杀掉他。 我们不会允许德莱尼人玷污我们的圣地，无需为此担心，古尔丹， 但我不会在问他话之前就杀了他。 谁知道呢，也许我们能问出些什么。 没错，当他处于痛苦中时，就会告诉你他所知道的一切。 我们会守株待兔，他逃不了。 老师，我能斗胆提个建议吗？ 什么建议？ 离圣山最近的氏族是双狼氏族，我们派他们去擒拿维伦一行人并带给我们。双狼氏族的酋长杜隆坦曾接受德莱尼人的款待，虽然他不曾阻碍我们，但我印象里也不曾听说过他领导过对德莱尼人的攻击。派他前去，我们可以一石二鸟，既能俘虏德莱尼人的首领，又能让杜隆坦证明他对我们事业的忠诚。 唉，好，这个计策不错。拿纸笔来，我要提醒杜隆坦牢记他的使命。 奈奥族感到古尔丹那双黑色的小眼睛在盯着他，尽管古尔丹的建议听起来十分明智，但为何奈奥族打心底里不愿意采纳？奈奥族能感到自己的心跳以及眉头渗出的汗水，他内心的一部分为这一想法而兴奋，但他心中的另一部分却在退缩。他第一次感到了疑惑。